女人不坏，有我 Kinky 喺度。 真人睇其實都 OK 嘅，但係一影相咧就哇出曬嚟嘅嗰啲， 係啦，咁所以男仔咧就插穿去，咦，本身你冇咁白嘅， 係啊，所以我哋平時用個粉撲上 咁閒 咧， 就得閒細心嘅男人。咁大家討論過啊，又係喎，原來得閒細心嘅男人係最得女仔歡心嘅，因為佢哋會諗好多嘢去氹個女仔啊，因為 唔係。但係如果富二代好得閒咁，你又都唔中意？ 我唔中意㗎， 你唔中意 佢眉形整到好靚啊，好韓式甜美嘅時候，但係佢 miss 咗將佢冚淺色嘅時候咧，其實就會。 就俾一眉道人， 信息咗咯。 如果要一眉道人，我覺得我即刻幻想都係係蠟筆小 新 咁樣啦。 但同埋我自己個意見就係咧，始終 黑色、灰色、藍色。 藍色邊只藍色咧？ 呢只藍係 係後面嗰啲 A4 紙盒藍色，補抗力藍色。 唔係深藍色。 深藍色啊！ 係。 全女班偵探的調查總監， 密室啲嘅環境，因為密室嘅環境正常喺一個心理上面嘅角度咧，你會感覺比較安全嘅，你個戒備心自然 防視啊，同埋 個防線會減低啊。所以當嗰陣時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混入去揾一個有利嘅位置咧，分分鐘我哋就會影到我哋所需要。 咁我就喺拉薩留多咗一日，咁諗住去呢個最宏偉嘅呢個布德拉宮，去到嗰度，咁一睇原來哦。啲門票都要200多元一張票咯，又唔合乎我啲個經濟， 即係好乜都要計過。 係啦，我要計㗎。咁唯有唯一一樣嘢咪圍住呢個布德拉宮咪行咗一個圈咯。 你覺得佢咩時間有警棍咧？ 會喺依個地方出現咧？明明就住大埔，成日喺九龍塘出現嘅。 或者你星期一晚8:30，女人不壞。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不上频道烟花消逝15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每本定价为80元。 Hello， 大家好，我系新比。梁振英上任未够一年，日常生活比喻充斥。洗脑教育病毒式渗透学生每一波，牛丸冇牛，哨牙有罪，低调通缉，差佬大庭广众公然空袭女示威者，爱字头组织以黑社会手法干扰市民集会活动，并用接凳袭击悼念李旺洋的市民，同时以人肉围墙禁锢法轮功人士，老脸金漆招牌被查。嚟紧我哋仲要面临嘅系地产国企化，个人资产被国有化，深港融。梁振英的滅港惡行數之不盡，一國兩制這一道防火牆已經清拆得蕩然無存。事實上這一條賤人只是得689票選出來，你和我都沒份投票，但是因為他，我們每一日都被人宰割、剝削、掠奪，你還忍得多久？路是要自己走出來。民主、自由、法治從來都不是人家給，而我們天生就有，所以今年7日，无论几唔得闲，无论几咁风大雨大，我哋都要行出嚟上街，踢走梁振英呢个冚家铲，攞翻属于我哋应得嘅嘢。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系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系世界上最伟大嘅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系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獅子同阿譚同你一齊反萬大聯盟。 咦，點解對面嗰個唔係阿 Kit 嚟嘅？好啦，反萬大聯盟啊，咁啊有人會問啊，點解即係今日出街呢咁樣講？咁啊，我諗住今日出街㗎的。 嗯 ，OK 啊？ 夜啲 好 唔好？ 夜啲啦，夜啲啦。 2點前啦，我因為我冇計啊，我今晚11。即 係sorry， 我今晚11:30至12:30，我要咩啊？即係我要再錄音啊！翻到嚟我都1點先可以剪埋2點。 唔緊要啦，你都俾我哋啲人屌開啦。 我應該會癲 嘅，都俾人屌開㗎啦！嚟啦，今集咧點解有咁嘅安排咧？就其實我哋都想嚟緊咧，時間許可係嘛，一個禮拜做2集咯，係咪先？ 希望啊！ 係啦，咁啊，但係今個禮拜咧就應該。 如無意外都係得一集㗎啦，仲要提早咗發生。咁因為 Regasin 呢邊呢就為咗七一呢，咁就會有一個即係浩瀚嘅工程啊，呢度要做呢個庇護工場，咁所以錄音室呢啲節目就全部堆晒呢一兩日錄晒去咁樣。咁所以呢就今集就有少少奇怪嘅。本來呢我哋個預計呢就禮拜四嘅嗰一集呢就係講呢個各地嘅球即係、各隊嘅一啲知名嘅球迷咁樣嘅。咁但系就吓好可惜啦，咁啊順一順言啦，咁今集有咩講呢？其實今集就冇乜嘢講嘅，即係都係大家 我都係 講下啫，即係點會冇嘢講？我集集話冇嘢講，其實就好撚多嘢講噶嘛，係咪先？咁啊上集多謝大家啦，係嘛？你班獨撚嚇，即係阿 Kit 一嚟就即係呢個 page 嘅 like 啊又多咗啊，跟住之後呢一個嘅節目又多咗人聽啊咁樣，咁啊多謝大家嘅，咁啊為咗。系啦，都计多谢阿 Kit 啦。咁啊，为咗令呢个节目更多人听咧，我哋物色紧咧嚟紧咧有靓女继续做节目咁样，正系嘛？正，即系呢个都公开咗啦，就话杰玲公主咧就答应咗同我哋做节目啦，咁样咁啊。一集点够喉啊？屌几大都逐最做一个月，系咪先？一个月佢做得开心啦，咪长期主持咯，系咪先？即系你话我打飞机又好，点都好，总之就即系 杰。冇人哋嚟到。啊 咩啊？ 人哋嚟到你唔好咁做啊！ 点样啊？ 打机机。 哦，咁咪咩咯？节目休息嗰阵咯，唔系点啫？系咪先？ 你今集补翻粗口啊？好难话，上一集唔到。 哎呀，唔好咁啦，反话唔一定要好捻多粗口噶嘛。上集我都好辛苦噶。喂，即系我哋都想讲，但系你谂下，阿 Kit 坐喺度。佢唔覺好撚怪噶嘛，係嘛？ 唔係，同埋佢本身係真係好斯文啦、啊，同埋係好四平八穩咁樣。你突然之間即係佢坐喺度，佢係好温文爾雅嗰啲嚟㗎。你突然之間坐喺度，屌佢老尾咁，咁啊就唔係咁好啦。 係啊，同埋隻眼色放電㗎。係 真 係㗎 呢個。 即係我坐喺對面啊。 正 正。 唔使驚，我哋兩個嗰日我哋 set 咗個位置係非常之好。 係啊。嗱入返正题先啦，嗱今个礼拜呢其实就好多嘢发生嘅，咁不论係曼九嘅嘢啦，又或者係球圈嘅嘢啦，又或者係我哋节目嘅嘢都好撚多嘢发生嘅。嗱容许我喺度呢即係真係多谢大家支持嘅。咁屈指一算啦，係咪球季完结咗即係就嚟一个月一个月添啦。咁即係球季开始呢亦都好快就开始啦，即係咁竟然呢可以俾我哋挨过咗，係咪即係喺漫长嘅一个月仲要讲緊真係做多咗几集，而且啲內容都嗱，即係打飛機咁講咧，其實都真係豐富嘅，因為就唔受嗰個球賽啊賽程限制，係嘛？中意講乜撚嘢就講乜撚嘢。咁啊，適逢咧就今集咧，我自己又即係想多謝下各位聽眾嘅，即係咁啊，做完一季啦，係嘛？即係睇翻嚟咗 Regga 之後，咁啊，即係聽眾多咗啦，個 page 就多咗人 like 啦，咁啊，發現做啲鳩嘢有啲即係 noise 啊，即係 正式第一集 9月27号咯， 系 啊，一年啊未够嘅，但系就你讲球季嚟计，咁啊即系起码即系叫做一季咯，系嘛，咁啊系冇咧所谓嘅，即系我自己就觉得真系要多谢大家嘅，因为好似听讲 download 嗰、那个计法咧，唔系计 kick 咗几多，而系计 IP 噶，系咪？咁、即系真系实实在在系有一堆人真系喺度听咯，而唔系够听咯，咁。唔系，即系你要谂下咧，我即系我从呢个心路历程去讲今集嘅主题嘅就系嗱，即系大家谂一谂咧，当日我开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喺文台系嘛，咁啊冇谂过咧就会唔系，其实冇谂过，我有预谋嘅，我知呢个节目咧系一定可以即系占到一个位置，唔会接埋嘅，因为咧。啲人嘅質疑我都講過啦，係咪有兩個？第一就話，喂，你淨係做反慢，即係個市場會唔好勢啊咁樣。咁第二咧就係話，喂，你有冇咁撚多嘢講啊？即係主要有兩個抗傷。咁口水佬嚟講咧就唔怕冇嘢講嘅，係嘛？同埋即係認真講咧 ，topic 啊係可以有好多嘅，即係只要花心機去諗，係嘛？其實有好撚多嘢可以講。咁而且就即係反慢對我嚟講呢，就即係我由細到大累積返嚟嘅一啲睇法啊、知識啊、人物啊，咁而家燒緊啲老本咁樣，咁所以我一路都唔擔心。至於個市場嗰個講法呢，就係你反慢嘅人呢係多嘅，但係咪真係會聽我節目呢？咁唔一定㗎嘛，大佬，你邊諗過啫，係咪先？即係你係網民，我都唔諗一定要聽你啦，係咪先，阿哥？即係唔一定㗎嘛，唔係必然㗎嘛呢啲嘢。咁真係即係多謝大家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呢 呢排如果大家有留意啦，即係自從嚟撚咗 Regga 之後呢，我哋有好撚多搞作啦，係咪又話要搞睇波啦，又有女啦，係咪又話又呢又路啦，咁而家仲要搞埋件 T 恤咁撚樣啦。咁呢個可以慢慢講，其實就全盤計劃嚟嘅。我當呢反萬呢個節目即係一個大劫嚟嘅。是吗？ 如果你份工是反萬你真的開心 啊。哇好啊，即如果大家出糧俾我我冇所謂㗎，我日日係咪，即嗱即好難好好好好好簡單咁講句，即大家養我嘅，我一日同你做三個鐘有乜所謂啫，係咪先，咁但係冇可能咁呢個就咁，但係冇所謂㗎，即你諗下我哋工作咁撚辛苦係咪，返到嚟呢度哇屌你諗乜平衡下係咪，即幾撚開心，即所以真係多謝大家嘅厚愛嘅。咁我呢其實有一個全盤計劃嘅，就係咁，即我成日講反萬，咁啊，讲咗好多原因点解要反慢啦。咁啊，如果你继续即系做嘅过程入边咧，你就会发现，喂，真系有好捻多人系唔中意曼联嘅。讲紧唔系净系香港，讲紧系世界各地，系好捻多人憎曼联嘅。咁我自己就觉得咧，曼联有样嘢鸠閪咧，其中一个原因我讲过啦，系嘛？你对 football 级嗰个字都可以抹走，系嘛？变咗一个叫做 company limited。咁啊，本来都冇嘢嘅。咁啊，你要走國際化係嘛？即係全世界即係睇你頭做生意咁樣。咁啊，你要搞到盤生意係嘛？全世界各地都要鍾意曼聯嘅。咁我就諗啦，即係我區區係嘛？即係一個小流羅，都希望盡一己之力係嘛？令到全世界都有人反曼嘅，或者令到大家覺得反曼係唔驚嘅係嘛？即係唔理你以前點諗下，你已經好撚勇武㗎啦。你話屌你揾我出嚟就係反曼，同人撐到好撚行嘅嗱。OK 啊，但有啲可能係心裏面好憎曼聯，唔敢嘅，或者你要處理佢情緒，同佢做下輔導，俾佢聽。 你有冇統計過 啊？點啊？ 係近年反曼嘅人即多咗，多咗出聲去反曼啦，定係其實即大家喺心裏面都係反曼，定係即點講咧？即其實可能我初頭睇嗰時係好似我身邊好撚多人都講緊曼聯喎， 係。 但其實去到近年咧，即近譬如啲五六七年， 係 就好似大家啲反曼嗰啲朋友咧，係好似浮面。 我諗因為咁嘅，其實反曼個種子咧一路都種咗喺大家嘅心入邊㗎啦。即係只不過係講緊話，哦，屌，終於即係有人出聲，咁跟住就出聲。喂，即係好似國王的新衣咁啫嘛。哇，個細路指撚住，哇，屌你老母冇著衫嘅咁樣。咁隔離嗰啲本身都見到佢冇著衫㗎嘛。唔會個細路講咗話你冇著衫之後，你先至話啊係，原來佢冇著衫。即係唔敢講啫嘛，係嘛？咁你身邊多咗人講嘅時候，係嘛？論壇、討論區啊，乜屌，即係或者可能係現實生活入邊多咗人去發聲，係嘛？指出呢班萬狗嘅可恥嘅時候，哇！其實就係啦，就會只會越嚟越多，因為即係唔中意曼聯嘅人咧，真係基本上多不勝數嘅，咁係嘛？即係所以亦都講緊就係話，喂，大佬你隊波咁撚閪，係嘛？即係。唔好讲话成日都挂喺口边嗰啲四四二四啊，其实本身你系曼联，屌你老母，你真系已经可以掉落屎坑啦，系嘛，即系已经系好捻乞人憎啦，系嘛，理得你嗰个系圣人啫，系嘛，曼德拉走去踢曼联，系嘛，你昂山祖基走去踢曼联都屌爆佢啦，晚节不保嘛，呢啲叫做。捻 得曼德拉唔得啦， 曼德拉唔得啊，颓捻 咗啦已经。 曼德拉你咪嚟啦，系咩？真系惨啊，真系唔紧要，即系。 好彩冇踢曼联啫。 即系曼联都冇诺贝尔和平奖嘅球迷，系嘛？利物浦啊有啦，咁啊唔紧要嘅，呢啲就慢慢嚟，系嘛？即系到有一日李克勤攞诺贝尔和平奖，咁咪得咯，系嘛？冇问题噶，冇谂问题噶。不过咁啦，嗱，即系废话多捻借完啦，算啦，嗱，即系咁嘅。我想讲下咧，今集咧，我系想讲件 T 恤嘅。 有排讲啊，你 件 T 恤就真系，喂 Kenny， 你谂住订几多件啊？我哋要自己认头啊。 哇！ 屌咁得啦！我嗰阵谂咧，就其实试下水温嘅。我想话俾大家听，点解会有做 T 呢一个谂法？咁咧就适逢咧喺呢一个好早之前咧，已经想有一样咁嘅嘢噶啦。咁直至到咧我去咗新加坡之后，咁我实在唔捻抵得太多人着狗皮出街。咁亦都唔捻抵得就系、是、哇！佢嗰个红魔鬼个爪牙系遍及全世界各地嘅。咁我觉得。哇！咁呢度我喺度谂啦，哇！咁呢度唔中意曼联嘅人，唔系好卵惨？ 哦，系啊，系啊，因为你就咁着一个其他球队嘅波衫咧，系反映唔到你嗰、那个、那个态度。 系， 即系如果调捻翻转，你着翻呢个我哋而家即系你喺Facebook 嗰度睇到，你设计嗰个反问嗰个波衫， 嗯， 即系着捻咗嗰个波衫咧就唔捻同啦，就 嗰个咪波衫 T 恤啫。 啊 ，sorry， 着。冇關係，著住踢波一樣㗎嘛， 一撚樣，幾撚有霸氣啊！ 踢波對面著狗皮嘅，幾撚有快感啊！你話 咪咯？你諗下，人哋個背脊係 number， 我係個問號嚟嘅，幾撚個鳩人咧？屌，唔係嗱，即係咁講嘅，我 解釋下啦，當日就係話啊，有人著狗皮咁，所以令我激發起覺得要整件 T 咁樣。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因為即係小弟就即係有時都經常出埠啦，係嘛？你好似聽日都就都飛喎，係嘛？唔係即係經常出埠，亦都知身邊好多人咧工作需要或者 我去到越南嗰度，我又研究下睇下多唔多狗皮。係 啊，舉隻中指好似我咁樣嚇、啊，即係嗱，如果係大家嚇成日都會去旅行或者係周圍飛嘅，咁啊。你去到世界各地嘅时候啊，其实可能喺你身边行过嘅都系反慢嘅同志嚟，咁点样相应咧？你冇理由喺条街度一路行一路讲我反慢噶，我反慢噶。I hate Man United, I hate Man 唔得噶嘛，着衫就着异形啦。啊，你着捻咗狗皮，我就知屌你老味呢个唔系人嚟嘅。即系你着呢、這个其他球队波衫嘅，咁我会知我可能系睇波嘅，系嘛？你件衫写住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哇，咁就得啦，即系全宇宙嘅人咧。唔中意曼联嘅就会同你啊 high five。 我呢排咧，我行街咧，都好捻不自禁咧，即系食饭啊、商场啊，有时见到即系行收工啊，见到人着麦嘅着狗皮咧，我都好捻不禁，我自己喺个嘴度都即系一望捻到后边，咦，曼狗啊， 系啊，系咁噶， 狗皮喎、啊，即系你有个习惯已经去捻到、啊，我一见到就自然会有一个。口头禅就见到我哋同嗰啲 friend 讲执入，喂屌，喂后边有只慢狗啊， 系啊， 我都冇啊，而家系我好捻习惯，想望到咦狗味喎、啊，而家后边一只慢狗，两只，再望前面屌嚟紧又一只慢狗、啊， 我讲个故事分享下啦，差开少少，咁咧小弟就参加过选举嘅。咁嗰届咧，我选嘅时候咧， 我几捻惊你话选美啊！屌， 屌你啦，仆街！我选美唔得咩？屌你啦，系嘛？即系选举，系嘛？咁啊，我啊好有骨气嘅，咁啊着曼联有关嗰啲波衫嗰啲咧，我唔会派单张，直到选举日都系，咁所以咪输捻咗咯。即系讲笑咁讲，我都系噶，我离远见到我都会屌你老母，系咪先？咁但系我哋调翻转咯，有一日哇喺街度见到人着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阿手咯， 我都好捻执万九噶，系咪先？哇，好捻正、啊，跟住 好开心，我觉得咁样，系咯，即系例如佢搭巴士， 饮红米酒交好朋友， 或者搭巴士唔够钱啊，唔捻够钱入啊，咁样啊，见捻到咦自己有咁、啊、样、啊、就借几毫子俾佢，系啊， 系咪先？ 或者借个八通俾佢嘟一下咁样， 咪咯， 几多好啊？ 咁啊，所以我有个咁嘅 idea 嘅，咁啊。件衫点整呢？就源于大家有听呢个我哋反慢嘅 promo 啦，个 jingle 咧都知啦，系嘛？我哋背景嗰首歌就 Who the fuck is United？ 咁其实咧呢首歌咧就系喺八十年代尾嘅时候咧就有人改嘅，咁啊啲敌对球迷改嘅，咁啊因为 Gory Gory Man United 咧就好似系83年嘅时候，我记得就系曼联赢捻咗足总杯之后咧就攞嚟讲自己好捻劲啦咁样。咁啊，跟住敵對嘅球迷咧，就過咗幾年之後覺悟啦，就覺得哇，你班撚樣真係好撚煩，係嘛？你廿幾年冇聯賽冠軍嘅嗰陣，係嘛？又廿幾年冇歐聯嘅，又廿幾年咧係都係浮浮沉沉降過班嘅。十年前先係嘛？哇！你話自己 Gory Gory Man United 係嘛？咪學你哋而家啲曼聯話啫，哇！你真係～闹啲其他球迷啊嘛，啲漫迷系嘛话，哇打飞机咁样，屌佢咪正宗打飞机咯呢啲，系嘛，咁所以咪作咗首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哇嗱呢首歌咧真系好捻正，即系讲呢件 T 嘅原因就讲呢个 T 嘅概念，其中一个概念就 Who the fuck 好捻劲啊，有概念啊 ，Man United， 即系所以话你话我哋反慢个节目系真系好捻有质素。 哇屌，唔好咁自赞自己，等人赞嘅呢啲， 即系你明嘛？即系有概念啦，又有好多啊唔捻同嘅 souvenir 啦。 我觉得就简单啲。我哋系因为有比较啫，即系比较起漫迷咧，咁反漫嘅人的而且确质素系比较高，系嘛？阿迪都岌头啊，我见到佢系嘛？咁所以即系我哋做出嚟嘅嘢，咁有对比，咁好正常嘅啫，系嘛？即 系 我哋求捻期系嘛 ？random 抽个听众系嘛？同漫迷辩论都赢佢啦，唔使辩论添啊，都嘥我时间。哎，屌讲翻先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呢个哇真系好捻爆，因为咧佢。是一个对曼联所谓嗰种荣誉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应。 是。 当你唱 Gory Gory Man United 的时候，我就会反问你 ,Who the fuck a Man United? 你边撚过啊曼联你边撚过啊边撚过曼联啊 ?28 座大王你未听过啊真边撚到真啊咪即同一个原理嚟㗎系咪先即係嗱 你唔好用你度嘿嘿嚟比喻得唔得 出处你讲出处。出处咪嗰度叫咩三成群。 三成群啊 系咪、 啊、三叔啊。 我唱返首歌、啊有歌㗎神仙一声够叫屌你边个射我屌我哋迟啲左返手可以。 点啊你又攞个奖咁样，我又唱个商场，系我哋两个噶啦。 咦，你又唱个商场咧？ 啊！ 喂，我哋不如夹 band 组队唱，作一堆反慢嘅歌啦。 都 OK 噶。 屌 OK 我 APM 唱㗎嘛大佬啊。 你 APM 唱過咩 ?APM 唱過㗎我都。 係咩不如我哋而家去跳舞啊唔係我哋而家唱 K 啊。 我哋好正經嘅，打兩個主持人， 係咪啫？ 唔會做啲嘢噶嘛。 嗱嗱嗱，唔好咁樣，你唔好咁打飛機，係嘛？唔好誇讚自己，係嘛？嗱，我屌你，我講緊件衫，好撚煩呀你，太輕佻啦。嗱，件衫咧嗰個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就係對 Gory Gory Man United 最好嘅回應就係，喂你邊撚個啫？係咪先？即係你喺冇榮譽嘅時候就話自己嘅榮譽，好啦，到而家嘅榮譽嘅時候，跟住人哋講翻以前又唔撚俾，咁屌你咁雙重標準。嗱呢首歌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咧真係一個經典中嘅經典嚟嘅，大部分嚇。不论你是香港人是吧你不是英国当地人你都听过你都懂唱是吧即是这首歌是很经典的是吧即是当曼迷去唱 Gory Gory Man United 的时候哪怕你是作客、啊、很少数我们一起唱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是一个很有力的回应回应了这支球队本身的本质 有是吧 我们其中一个不喜欢他的原因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的东西这是一首歌亦都希望是一个文化是吧即是你讲的反曼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潮流希望有一天去到那这首歌就成为哇我们的屌到尾精神之处是不是用他们很自豪的那首歌去揶揄他们哇那个快感你明明是 好快 几撚爽即所以我就说了你想想如果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假设这件衫前面写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那就爆了第一已经 是 那我之后再想了啊既然我是想大家穿这件衫是去旅行不论是冬天都好是吧 我一定会穿着这件衫在史丹福桥球场拍一张相 不单止史丹福桥即如果大家去看球我相信大家都会带的反 正是 更重要的就是你去到世界每个角落哪怕回乡下探亲是吧 跟阿 婆一起拍 或者不要跟条女即自己回长平玩是吧或者过大海倒两手无关 重要再去跳舞 都着呢件衫， 系， 系嘛？同全 下下个可观。 我英文唔好啊，我唔识讲法文，系嘛？我去到法国唔识讲法文，我去到呢一个西班牙唔识讲西班牙文，唔紧要嘅，睇个背脊。 系， 系啦，我的概念就系咁啦，将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翻译成为世界各地唔同嘅语言。 咁唔同嘅人都会了解你嘅态度啦。 冇错啦，而且咧，你谂下，如果有人着住件嗱，假设有个鬼佬嚟香港，系嘛？我哋设。逆地而处是吧有鬼佬着住件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同个鬼佬着住曼联边两个啊未听过喎、啊。你是不是觉得后者是不是特别 点 假设你去到当地旅行咁嗰个人啊喺你后面都话咁大个问号嘅或者话咁大堆字嘅睇下咦有我啲文喎、 啊。我想有 feel 啊。 几得有 feel。 是。 是不是呢、這个第一。第二市场角度去考虑我呢件衫唔系着眼喺我哋香港本地嘅。我希望将呢个文化推广出去世界各地做呢个反曼大串联就用一件 T 恤就是找世界各地不同的球会的球迷特别是跟曼联有仇的球会的球迷。 嗯。 是吧你知道世界各地的球迷呢在不同角落会有我利物浦 fans 啊利物浦为例啊是吧亚美尼亚又有的安道尔又有的你上网 search Liverpool 又打那些国家名好多的塞尔维亚又有的。 他穿这个衫呢、啊、但是我们可以在 Facebook 的 page 那里呢就即係徵求一啲唔同嘅我哋聽眾或者朋友啊，可以影即係去到邊度都影一張相，或者有啲名寫一張相。哇，咁啊真係有 feel！ 即係我哋去到世界各地都唔同嘅地方，即係巴黎鐵塔下邊有 一張。你諗下，我哋真係以卵擊石㗎，佢成個企業成個帝國。 我同你真係卵嚟嘅，真 係。你諗下，屌卵樣嚟㗎，我哋兩個。你諗下，佢要去，即係佢係一個商業嘅帝國，去入侵人哋係嘛，再殖民人哋。咁啊，我哋就用我哋微小。嘅身體微小嘅力量去展示啊！呢個世界仲係有人係唔認命嘅，係對住你曼聯咧，屌你老尾，我都係可以理直氣壯同你講 Who the fuck Man United 係嘛？ 冇撚有錯， 我哋係要咁樣。咁第二呢件衫賣去其他國家，尤其嗰啲當地提供嗰個翻譯俾我嘅朋友嘅國家， 正。 佢哋一定要啦即係我一定要叫佢哋買嘅係咪又唔貴。 仲一定要影相返嚟。 10磅、15磅左右係影相最好就成扎一齊唱成扎一齊唱。咁好撚正。即係唔好話我諗得你想法我話俾大家聽。當我有呢個 idea 嘅時候呢去到今日呢真係落手做呢其實只係講緊好短係個零禮拜時間嘅啫。咁我想話俾大家聽呢呢、這個世界呢一個人嘅力量好細嘅。但係你集結全宇宙嘅力量全宇宙真係真心喜歡足球嘅人嘅力量呢係好容易的。我用咗一個晚上去 search 嗰啲唔同國家嗰啲球迷。咁就 send 咗段嘢 ,copy, 照 copy, 話喂我冇話俾我聽啊 ,who the fuck 咁樣 United 喺你國家係點講。嘩真係第二日啊已經真係回應啊即係一炸回應啊。咁我就諗啦喂學呢個曹仁超話齋 曹文超啊， 系 教人讲股票普通话好卵烂嗰个啊嘛，佢讲到自己点解股票咁劲，佢讲句金句嘛，不是我聪明嘛，你咁样得唔系我聪明啊嘛，系因为 佢啲真系估你唔到啊，真系 点唔系，系因为啲人都争曼联啊， 系 系嘛，如果我问第二句，我问你食卵咗饭未点讲，你试下冇咁卵快应你噶嘛，阿哥系嘛，就因为曼联黑人争啊嘛，咁啊即刻应咯，哇一呼百应系咁 update 系咁 update， 好啦，跟住我觉得够啦，你再俾我咧。 都失唔 撚落啦，我下次再做个第二个版啦，又要系嘛？咁结果咧，我就用呢个 idea， 就希望哦可以即系将反慢呢样嘢啊，即系推广出去咁样。咁啊，结果就揾一个反慢嘅听众啦，咁啊上过嚟做节目嘅，以前喺文台，咁啊帮手做图，咁啊呢个系我 idea 之一咯，系嘛？咁啊，仲有好多嘅，不过我饮啖水先啊，听你讲住先。 我唔系，其实我自己睇到咧，我。琴日因为睇到你呢两日到啊，你即系嗰啲 feedback 啊，所有嘢，其实我自己觉得好震惊嘅，因为即系几有趣嘅就系我，其实我自己咧，我系一个屌样样都搞唔捻成嘅人嚟噶嘛， 你仆街啦， 真噶， 梗系系啦， 再加埋我自己一， 你一系就过分打飞机，一系就 唔捻系屌，咁先有反差嘛。唔系，屌咁系啊嘛，咁因为其实我同我啲 friend 咧就谂就谂好多嘢嘅，我哋有啲 friend 都拎出搞嘢嘅，即系谂就谂好捻多嘢嘅。咁但系即系通常，即系譬如佢话我话喂，我听网台喂几得意噶，其实喂大家中意睇戏，不如喂我哋自己喺屋企，我喂嚟我屋企啊，屌我仲有部旧嘅卡拉 OK， 我不如试下，屌仲有两支麦喺度，不如试下自己录捻完掟上去网台。 咁捻浪漫， 但系冇人听，即系我唔知啊。咁我话不如试下啦，屌咗捻咗去九次。嗰條撚樣又咁樣，又話咁樣，又話咁樣唔得，又話要諗下，又話要度下，又話要整下一樣。即係其實好多時呢啲或者即係一路以嚟都諗好多嘢。咁幾時可以做撚到呢？咁到最後都係做唔撚到喎，都戇鳩鳩喎，所有嘢都戇鳩鳩喎。 然後就會回想，哇！如果四年前我開始做嘅 就係㗎，其實好多嘢係 我都會咁㗎。 咁所以喂你即係我唔撚係話嚟到呢度就擦鳩你鞋，或者即係或者擦呢個台嘅鞋。喂。你或者呢个台或者好多譬如阿的阿冯总佢哋喂真係教四个字喂坐言起行冇撚讲 捐血救 讲完咪嘅屌你我撚认真㗎屌你 我咩啫我 撚係真㗎即係呢个我亦都觉得除咗你听下节目或者即係你都可以去喺中间學習下嘅咁喂你諗下喎整件衫讲好撚容易啊即係边个唔撚識讲啫或者喂 慢埋咯，慢埋講個最勁啊！ 係係， 點解你冇吹到自己鳩咁撚大㗎？嗰個 Kenny 翻 唔知，嗰 Kenny 我未撚屌柒佢，我諗住整五分鐘屌柒佢添嘛。即係其實好多嘢係你可能諗又諗好多咯，做你未必做到咯。咁好似好簡單嘅 T 恤，我自己都做衫嘅。咁你要做 係啊，你做衫㗎。 即係你要去搞呢啲咁嘅嘢，其實好撚簡單。 所以不如俾單你做啦。 都打遲啲啊！ 即係遲啲萬成唔係印百件印萬件。 呢個你一陣要慢慢講啊！呢個你慢慢講啊！呢個即係。你要去做好多好多人讲就叻啦即係好似慢狗或者成咁样你讲喂屌柒你嗰、那个 什么 Kenneth 屌柒你屌乜撚嘢啫喂你我諗咗成个礼拜其实你 哥。你因为呢句嘢諗咗成个礼拜。 你屌咗屌你屌咗一集哇我跑步跑咗30分钟听你屌撚足咁耐仲好似屌撚緊我咁个名字。咁你系咁 Kenneth 我嗰集专登唔叫你上嚟㗎。 我唔知啊。 因为我觉得呢我自己一个人屌唔系啊我一个人屌呢屌一个钟都唔够。所以我如果叫埋你上嚟， okay. 我就要变两个钟。 唔关事，即系我想讲系你，譬如你慢狗或者我啲 friend 都话，屌你翻捻样开个台，戆鸠鸠乱咁屌嘅成，即系好多嘢啦。咁我觉得就好似由呢件衫去到成个节目，我哋谂好多嘢，或者你谂好捻多啦，我又谂少少啦。咁啊，即系度一啲嘢，或者去做，或者去讲一啲内容，或者讲一啲嘢。我想话，喂，你先，你摆张相上去，即系好似好戆鸠咁，佢觉得你好戆鸠，跟住屌柒你，喂。你试下你去第度摆相上嚟啊，然之后你又谂一大堆嘢去做，或者去屌翻个钟头，或者你每个礼拜谂一集去屌车路士，去屌阿仙奴，去屌利物浦。我坦白讲，我都好想听，我真系好想听。喂，而家我哋每个礼拜喺度同你讲紧历史，讲紧资料，讲紧好多嘢。喂， 串鸠你， 系啊， 起你先串鸠你啫。 系要记低记住我哋。即系写低好多嘢，谂下点样一个钟头点样讲或者成。哇！我一路俾紧资讯你噶嘛，而家呢个节目一个钟头系一路俾紧资讯你，一路吸收紧资讯。无论你屌我可唔可以到，喂，你做开个节目屌车路士添，我睇都唔捻使睇啊！你每一个礼拜嚟 update 我，有边一个嚟转会，边一个嚟紧有啲咩嘅新嘅动向，或者个球会有啲咩嘅转变啊、人事啊，好多嘢有咩展望啊？喂，就算话我对波嗨嘅话就嚟死啊，我都唔紧要噶。你最好每个礼拜 唔紧要噶，唔紧要噶， 你每个礼拜 update 我一次啊，真系正啊！即系会系有啲咁嘅，即系咁嘅嘢啦。我觉得 即係你唔好話寫幾粒字喺個網上面打下飛機又屌屌幾句，喂你啲小聰明屌幾句用乜嘢啫？咪你屌幾下用乜嘢啫？你唔嚟屌一個鐘頭，我坐喺度俾你屌啊，望住你。 冇問題㗎，我覺得咁咯，有陣時好多嘢就係、雖然我哋都係講啊節目係嘛，但係我哋真係落手做嘅，即係唔係講嗱，即係大家聽眾記住，而家唔係打緊飛機話屌啊！你睇我哋兩個幾撚好嘢，我第一我真係唔滿足嘅，我覺得我唔滿足嘅意思唔係滿足於我嘅聽眾，而係我唔滿足於反萬嘅聽眾係咁少啊！唔係講我節目，如果有人第二日開個反萬小聯盟係嘛，反萬中聯盟係嘛，冇問題嘅，百花齊放，大家一齊屌，大家一齊反。我而家講緊就係我個即係我心咧，就係話希望我哋反萬嘅人係嘛，我哋唔係淨係即係坐喺度。即係做節目啊，講咁簡單，或者唔係好似嗰啲咁嘅漫迷咁低質，留一句言到而家到今日都唔撚復我嘅，唔係嗰隻啊嘛，講緊喂大佬，即係我覺得足球就係咁可愛嘅地方，係嘛？你不滿或者你唔中意，你中意咪大家一齊分享 share 咯， 係 係嘛？即係我身邊其實都有好多曼聯嘅球迷㗎，係咪先？如果咪阿的唔係咩？係咪先？雖然即係佢係曼聯球迷，但我都當佢係朋友嘅，係咪先？但係嗰啲咩 Kenneth 嗰啲屌你老母掉垃圾桶啦，絕交啦，唔家產。系嘛？今日都仲有人同我讲，喂，你个朋友 Kenny， 我集捻住，屌你，做我朋友唔系咁捻容易嘅。第一唔好咁够，系嘛？即系我就系想讲一样嘢，我哋好多嘢咧，唔好觉得冇可能，尤其反慢， 系呢、這个系 反慢咧，真系话俾你听，系好多人共同心里边嘅愿望嗱，即系真系物极必反嘅。你谂下，一队波或者一啲球迷气焰，即系延续咗廿年，垄断咗廿年。系嘛？甚至乎系基本上呢队波存在嗰一刻开始就其实系惹人讨厌噶啦。咁啊，冇理由我哋唔举支旗出嚟反佢噶。 系， 系嘛？ 同埋我相信我哋反嘅球迷多捻过啲球迷。佢几亿啊？ 唔知三亿几啊？ 屌！你谂下反咗几多人？ 三亿几啊？应该 反我谂有十亿到啦。如果佢系三亿， 唔系你咪计咯。我谂每队波都有唔少啦。系咪？即系唔好讲每队波或者唔睇波嗰啲，有啲。有啲朋友我都同佢傾開嘅，喂，其實即係佢知道我做反賣啦，佢都唔使俾面我，因為識咗好多年，佢唔係特別睇波，但係佢話啊，係喎，你講講下，我又唔知點解，真係發現啊，如果你講開唔中意嘅球隊，唔知我一諗起曼聯喎，即係有啲咁嘅人嘅咁啊。anyway， 呢個題外話啦，我就想講一樣嘢嘅，其實我哋就希望即係咧落手去做，係嘛，即係令件事咧就百花齊放。我心頭高啲嘅，我想呢樣嘢成為一個即係效應。一个文化， 系 一个潮流。你睇下而家啲嗰啲垃圾讨论区，狗爪边个慢字咧系出唔到嘅，一出咧就俾人 ban。喂，大佬啊，你话即系真系言论自由系嘛？如果你讲言论自由，咁调翻转讲，咁点解你屌其他球队又得啊？系嘛？点解会漫迷系嘛？垄断咗嗰啲论坛啊？我而家就系要做，喂，唔该晒你啊，喂，有个漫迷买水俾我哋，你谂下，即系我哋就系咁嘅，做下。漫迷都認同我哋嘅，咁我覺得咁就成功啦。即係漫迷認同就唔係話認同你唔中意隊波，而覺得啊， 佢都買支水俾你飲。 即係佢話啊，覺得啊，你兩條撚樣，我就念在你係嘛，咁撚戇鳩個個禮拜都屌，我決定同你做朋友，OK 嘅，真係 OK 嘅，係嘛？即係屌我頭先講嗰邊，我話即係討論區個 嚇討論區， 你諗下啲風氣就係、是、反慢咧。有啲 和諧我哋 唔敢出聲， 係。 但你諗下喎，呢個同佔領中環個原理。 啊，唔怪之嗰日我放咗、啊，即係一打個字就即刻俾人和諧啦。 嗰、那個字係 ban 噶。我講兩樣嘢先。 哦。 所以咧，呢、這個同佔領中環一樣，我同佔領中環即係用群眾運動嘅例子，係嘛？國王的新衣啫嘛，一個人出嚟，其他嗰啲人咧唔係好敢，但心裏邊其實好唔撚鋸噶啦。 係。 好似七一咁樣，我好撚憎梁振英嘅，但係我哎呀，好似我未上過街喎。 試下啦。 咁啊，隔離嗰啲。我又唔知佢上唔上啊？到佢上咗街啦，或者个个都喺 Facebook upload， 我就觉得哇，屌你咪上街， 型 啊！ 系啦，未去就蚀啦。 系啦， 所以七一真系要上街。 系啦，冇错啦，就系咁啫嘛，或者占领中环啫嘛，一个人喺度鸠坐，唔系黄仁达嗰只，一个人喺度鸠坐就两个鸠坐，三个鸠坐，四个鸠坐，只会越嚟越多人嘅。你肯做嘅时候咧，个 base 就会慢慢大。喂，好老实讲，我第一集做嘅时候系嘛，嗰、那个。文台嗰个南俄佬，啊你自己知噶，你有个南俄佬嘅主持就话我哋戇鳩整个咁嘅集出嚟，但系唔好咧，好意思啊，即系我唔好话我串 time will tell， 呢啲系讲坚持，我节目而家多你两倍，系嘛？唔该你收皮，系咪先？你话我个范围窄，你老母你个节目个范围广捻到讲乜捻嘢都得嘅，都系少过我，咁你翻屋企瞓觉啦。做人唔你我唔理你中唔中意曼联吓，即系做人真系坚持啫嘛，系嘛？你笑我戇鳩冇问题噶，但我哋继续做。系嘛就会唔戇鳩噶啦，即系真系咁简单嘅，三十分钟啦，系啱啊，唞一唞先。